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阿里巴巴前端技术专家郎叔，今天想跟你分享2019年我对前端和 Node 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的理解。我其实特别反感很多人说前端娱乐圈这种话，诚然，爆发式增长必然会带来焦点，但也不必过度解读。2018年的几件大事儿我都了解，真的不是大家看到的那样的。学会辩证的看问题，用心去体味背后的趋势，我想这比所谓的正直更有价值。我更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学习，保持思辨和平和。先来看大前端。2018年的事儿呢特别多，从 React 16普及到 jQuery 被 GitHub 下掉，完成阶段性历史使命。在唏嘘之外呢，版本低 AngularJS 又发布了6和7两个版本。这些其实都不算啥大新闻。反观三大框架，写法越来越像，越来越贴近 Web Components 标准，而周边应用层面的封装已经开始指数级增长。小程序是今年最火的技术，接连出现，快应用也想分一杯羹。PWA 进入稳定期，尤其是 PWA 桌面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看清楚 PC 桌面版开发的全貌。移动端还是以强运营为主，各大公司都开始不再 all in 移动，开始重视多端并进，到了开始拼细节的阶段了。TypeScript 全面开花， GraphQL 蠢蠢欲动， WebAssembly 更是打开了浏览器上多语言的大门。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暗示浏览器及操作系统，你能想象到未来前端的样子吗？下面跟着我一一进行解读吧。首先是三大框架标准化。有朋友吐槽说， Vue 的特点就是上手快，初期相当好用，但如果接手一个别人写的 Vue 项目，再和 React 对比一下，你会感谢 React 的。但当 Vue 3.0 发布之后，估计他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 Vue 3的 Class API 和 React 的写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改动呢，不是 Proxy 和 TypeScript， 而是支持原生 Class 的写法。你用 Class 来写，那代码和 React 写法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在谈及具体技术的时候，我基本都在文中插了示例代码，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前端三大框架已经趋于平稳化、标准化。在我看来，未来是 Web Components 的。 Web Components 是规范，最早最知名的一个是 Google 主推的 JavaScript 库 Polymer， 它可以帮助我们创建自定义的可重用 HTML 元素，并使用它们来构建高性能可维护的 App。 在 I/O 大会上， Google 推出了 Polymer 3.0。 Polymer 3.0 致力于将 Web 组件的生态系统从 HUML Imports 转移到 ES Modules， 包管理系统将支持 NPM， 这使你更容易将基于 Polymer 的 Web 组件和你喜欢的工具框架协同使用。另外呢，还有两个项目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x 也提供了一个名为 Attagged UI Web Components 库。 Lit Element 是一个简单的轻量级的快速创建 Web Components 的鸡肋，可以理解成是 Polymer 最小的实现版本。 Lit Element 主要的特性包括 Web Component 生命周期模型支持和单向的数据绑定模型。它遵守 Web Components 标准，使用 Lit HTML 模块这个快速的 HTML 渲染引擎定义和渲染 HTML 模板。最重要的是，它对浏览器兼容性非常好，对主流浏览器都能有非常好的支持。由于 Lit HTML 基于 Tagged Template， 结合 ES6 中的 Template， 使得它无需预编译、预处理，就能获得浏览器原生支持，并且扩展能力更强，性能更好。是不是看着更眼熟了呢？《三国演义》里有这样一句，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周末七国纷争，并入于秦，即秦灭之后，楚汉纷争又并入于汉。汉朝自高祖斩白蛇而起义，一统天下，后来光武中兴，传至献帝，遂分为三国。前端从2014年到2017年是混战期，得益于 Node.js 的辅助加成，外加各种前端优秀的创意和实践，使得 React、Vue、Angular 三足鼎立。无论 React 发布版本16增加 Fiber 和 Hooks， 还是 Vue 3.0 发布，其实最终呢都是朝着 W3C Web Components 标准走。一言以蔽之， Follow 标准是趋势，如果能够引领标准，那将是框架的无上荣耀。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技术成熟度曲线，这个曲线把技术发展分成5个步骤。 从科技诞生的促动期，到过高期望的峰值，到泡沫化的低谷期，再到稳步爬升的光明期，最后是实质生产的高原期。从前端现在的热度来看呢，应该是处于从第三阶段泡沫化的低谷期到第四阶段稳步爬升的光明期的爬坡过程，创新不会那么多，更多的是偏于应用层的内容。对于当下的前端发展情况呢，我其实是有隐忧的。当年 Java 世界曾经搞各种 GUI， 创造了 MVC 模式，结果没火。没想到到了 Web 开发领域， MVC 成了基本约定。之后 Model 1和 Model 2等企业开发模型渐渐成熟，出现了 Threads、Spring、Hibernate 三大框架。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Java 程序员都是言必称 SSH。 在之后 Spring 一家独大，一统江湖，恐怕今天还记得 EJB 的人已经不多了。框架一旦稳定，就会有大量培训跟进，导致规模化开发。这是把双刃剑，能够满足企业开发和招人的问题，但也给创新探索领域上了枷锁。再来看应用层封装进入爆发期，框架和工程化基本探索稳定后，大家就开始思考如何更好的用、更简单的用。目前各家大厂都在前端技术站思考如何选型和降低成本，统一技术站。举个例子，乌米就是一套零配置、约定高于配置、按最佳时间进行开发的、开箱即用的前端框架，就是 React 全家桶加 DVA 加 Jest 加 ANTD Mobile 加 Less 加 Excellent。 我在文中插了一张乌米的架构图，从图中可以看出乌米已经思考的相对全面，从技术选型、构建到多端输出、性能优化、发布等方面进行了拆分，使得乌米的界面更为清晰，是前端最佳实践。目前呢，大多数前端组都是类似的实现方式。说白了，乌米和 Create React App CRA 类似，就是现有技术站的组合、封装细节，让开发者用起来更简单，只写业务代码就可以了。零配置就是默认选型都给你做好了，开箱即用就是技术站都固化了，约定大于配置就是开发模式也固化好了。乌米的核心是 AF Webpack 模块，它封装了 Webpack 和各种插件，把 Webpack、Dev Server 等 Node.js 模块直接打包进去，同时对配置做了更好的处理以及插件化。 AF Webpack 核心是 Webpack Chain 模块，通过链式写法来修改 Webpack 配置，使得 AF Webpack 极为灵活。其实以 React 全家桶为例，开发者最大的负担就是 Webpack 工程化构建。关于 Webpack 的封装实践呢，有很多，比如知名的还有 YKit、Easy Webpack 等。YKit 是去哪儿开源的 Webpack， 内置 Connect 作为 Web Server， 结合 Dev 和 Hot 中间件，对于多项目构建提效明显，对版本文件发布有不错的实践。Easy Webpack 也是插件化，但对解决方案、Boilerplate 等做了非常多的集成，比如 Act SSR 是有深入思考的，尽管不赞同这种做法。另外呢，在 Create React App CRA 项目里使用的是 React Scripts 作为启动脚本，它和 Act Scripts 类似，也是通过约定隐藏具体实现细节，让开发者不需要关注构建。在未来，类似的封装还会有更多的封装，并且更偏于应用层面。再来看 PWA 进入稳定期。 PWA 和 Native App 移动应用的核心区别在于以下几点。安装，PWA 是一个不需要下载安装即可使用的应用。缓存使用， Native App 主要是对 SQLite 缓存以及文件读写操作，而 PWA 对缓存数据库操作支持的非常好，足以应对各种场景。基本能力补齐，比如推送。现在呢， PWA 已经支持的很好了，唯一麻烦的是缓存策略和发版比较麻烦，应用轻量化的趋势已经很明朗了。下面讲一下 PWA 的一些关键点。一、通用本地存储的解决方案 Workbox。 Workbox 是 Google Chrome 团队推出的一套 Web App 静态资源和请求结果本地存储的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呢，包含一些 JS 库和构建工具， Workbox 背后则是 Service Worker 和 Cache API 等技术和标准在驱动。在 Workbox 之前，Google Chrome 团队较早时间推出过 SW Precache 和 SW Toolbox 库，但骂声很多，直到 Workbox 才真正诞生了能方便统一的处理离线能力的更完美的方案。 Workbox 现在呢已经发布到了 3.0 版本，不管你的站点是用何种方式构建的，它都可以为你的站点提供离线访问能力，几乎不用考虑太多的具体实现，只用做一些配置就可以了。就算你不考虑离线能力，它也能让你的站点访问速度更快。比如星巴克的 PWA 应用，对缓存的应用高达 41.3 兆，这是浏览器端非常大的突破，尽管没啥新技术。二、PWA 桌面版。纵观 PC 桌面端的发展过程，早期 Delphi、VB、VF、VC 等构建起的 CS 时代，即使到今天依然有很大的量。最近两年，随着 Atom、VS Code 的火爆，带动了 Node、WebKit 相关模块的爆发，比如 NW.js 和 Electron 等。通过 Web 技术来构建 PC Client， 确实是省时省力，用户体验也非常好。比如钉钉客户端、石墨文档客户端等。最主要的是可以统一技术栈，比如某些算法用 JS 写一次之后可以到前端 Node、PC Client 等多处复用。当然更好的是使用 Web 技术进行开发，不需要加壳打包， PWA 桌面版就是这样的技术。接下来就具体聊一下桌面端的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原生开发 Native。 早年的 VB、VF、VC、Delphi 等原生开发方式，到后来出现 Qt 类的跨平台软件，但依然可以理解成是原生开发。第二阶段，混搭开发 Hybrid。 谷歌于2008年9月2号首次发布了 Chrome 浏览器， Node.js 是 Randall 于2009年发布的，他把 V8 引擎 Chrome 核心 JavaScript 引擎搬到了后端，使用 JS 编写服务器程序变为现实。随后呢， NPM 发展极为迅猛，跨平台技术也突飞猛进，出现了 NW.js 这样的轻量级跨平台框架。基于 Chromium， 也就是 Chrome 开源版本加 Node.js， 使得 PC 桌面端能够通过 Web 开发技术开发，最终打包编译成各个平台支持的应用格式，给 PC 桌面开发带来了太多的可能性。而 Atom 是 GitHub 在2014年发布的一款基于 Web 技术构建的文本编辑器，其中 Atom Shell 也就是后来的 Electron 是和 NW.js 类似的技术，它允许使用 Node.js 作为后端和 Chromium 作为前端来完成桌面 GUI 应用程序的开发。 Chromium 提供了渲染页面和影响用户交互的能力，而 Node.js 提供了访问本地文件系统和网络的能力，也可以使用 NPM 上的几十万个第三方包。在此基础之上呢， Electron 还提供了 Mac、Windows、Linux 三个平台上的一些原生 API， 例如全局快捷键、文件选择框、托盘图标和通知、剪贴板、菜单栏等。 Eric Gamma 老爷子设计的 Monaco、 VS Code 同样基于 Electron， 但性能比 Atom 强多了。 VS Code 会先启动一个后台进程，也就是 Electron 的主进程，它负责编辑器的生命周期管理、进程间通讯、 UI 插件管理、升级和配置管理等。后台进程呢，会启动一个或多个渲染进程，用于展示编辑器窗口，它负责编辑器的整个 UI 部分，包括组件、主题、布局管理等等。每个编辑器窗口都会启动一个 Node.js 子进程作为插件的宿主进程，在独立进程里跑插件逻辑，然后通过事件或者回调的方式通知 renderer 结果，避免了 renderer 的渲染被插件中 JS 逻辑阻塞。在第二阶段里，我们可以看到 PC 桌面端以 Web 开发技术作为核心，以浏览器内核作为跨平台核心，最终将 Web 开发的代码和浏览器内核打包。这样做的好处是前端开发相对简单，相对于 C++ 等语言更为方便，另外从成本上考虑也是极为划算的。如今呢，很多应用都开始基于 Electron 构建，比如微信小程序 IDE、 微信 PC 版本等。另外非常令人激动的是，2018年10月18号迅雷论坛发文称，新版从迅雷 10.1 版本开始采用 Electron 软件框架，完全重写了迅雷主界面。使用新框架的迅雷 10 可以完美支持 2K、 4K 等高清显示屏，界面中的文字渲染也更加清晰锐利。从技术层面来说呢，新框架的界面绘制、事件处理等方面比老框架更加灵活高效，因此界面的流畅度也显著优于老框架的迅雷。第三阶段， PWA 桌面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格与不格这一文学命题，这个问题在开发领域也是存在的。明明是 Web 开发的，为什么还要打包加壳呢？ 除了体积非常大以外，使用安装也极为麻烦。据了解， Spotify 的 PWA 桌面版应用体验是非常好的，在 Mac 上丝般顺滑。2018年的 Google I/O 大会上，微软宣布 Win10 全力拥抱 PWA， 通过爬虫爬取 PWA 页面，并将其转换为 APPX， 继而在其应用商店里提供应用，体验和原生 Native 应用非常相近，对此我非常看好。浏览器有着超强的缓存能力，外加 PWA 其他功能，使得浏览器上的 PWA 应用能够取得媲美 Native 应用的性能。在浏览器里可以直接打开，无需加壳，很明显这是极为方便的。 PWA 必然会改变前端与移动端之间的格局，再加之 AOT Ahead of Time 与 WebAssembly 为 JS 带来了性能上的突破， JavaScript 将撼动所有领域，从移动端 PWA 到桌面应用、物联网、VR、AR、游戏乃至人工智能等等。 Google 接下来会大力推进 PWA 的桌面版，再加上 Win10 和 Chrome 加持， Web 应用无需加壳就能达到近乎原生的体验，前端的领域再一次被拓宽，未来真的可以大胆的想想。很多人问 PWA 在国内为什么感觉不火，原因很简单， PWA 在弱网环境下表现极好，但中国的网络是全球最好的，所以 PWA 其实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收益。不过当做一个补位方案也挺好的，毕竟 2G 3G 还有点亮。另外在服务器渲染 SSR 上， PWA 也能起到很好的效果。下面来看小程序的火爆。如果说和 PWA 比较像的大概就是小程序了，小程序也可以说是今年最火的技术。我在文中插了一张图片，对比了微信小程序和 PWA 的异同，感兴趣的可以点击文稿查看。微信小程序的下一步计划呢，是支持 NPM、 小程序云、可视化编程、支持分包等。听起来很美好，但坑依然不少。小程序原生提供的 DSL 不够好用，所以就有了上层开发框架或者脚手架来优化开发效率。目前比较主流的有三个。一， VPY， 维护者是腾讯，借鉴了 Vue 的语法，封装了微信小程序的接口，优化了小程序的开发体验。对于组件化、NPM、ES6 加等特性支持的比较好。二， MPView，维护者是美团，直接 fork 并改造了 Vue， 底层对接到微信小程序的 API， 可以使用 Vue 的语法开发小程序，能复用 Vue 社区的一部分库和框架。三， Taro， 维护者是京东，基于 React 的语法开发小程序，目标是实现一份代码在微信小程序 H5 React Native 环境中运行。今年呢，还冒出了微信小程序之外的头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百度智能小程序等，未来还会有很多。同时手机厂商大概是看到了小程序对其应用商店的威胁，小米、华为、 OPPO、 VIVO 等九大国内手机厂商联手成立了快应用联盟，基于 React Native 技术栈，整体也很不错，尤其是天猫调用菜鸟果果的快应用，安卓下有非常好的体验。相较而言呢，微信是基于 WebView 的，而快应用使用的是原生渲染方案，其他家也大抵如此。其实 5G 时代很快就到了，大家可以畅想一下，在网速、内存和 CPU 更高的情况下， 5G 每秒最高下载速度高达 1.4G， 秒下 PWA 或小程序应用，到底是离线还是在线，犹未可知吧。前端能讲的东西呢，实在是太多了，但受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先简单跟你分享 React、Vue、Angular 三大框架标准化，应用层封装进入爆发期， PWA 进入稳定期，小程序火爆等方面的内容。下一篇文章中我将继续跟你聊聊移动端局面、多端拉起的必然性等内容，以及2019年不可忽视的 TypeScript 和 WebAssembly 这两大技术。欢迎继续关注，也欢迎留言与我多